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ki 石永利，今天就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芭比雪》。这首歌其实呢主要是想为自己平反的一些东西，评论里面有很多骂战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人云亦云的，并不是代表我的全部的东西。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很想跟大家说，不需要太 care 人家讲什么东西。这首歌的作曲和监制呢就是徐浩和 Wendy， 其实认识他们都是、做新人的时间，歌词阿细苏填得真的很贴切，很符合我，很喜欢、其实他们很喜欢吸收一些负能量的东西，譬如说某某个人一些不好的负面新闻，大家又很喜欢看。如果套落我身上讲，我其实我是有很多负面的报道，我自己就是很不认同的，但是、很可惜，传媒是全部都是讲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所以这首歌正正就给我一个好的机会去为自己平反。其实我都会年尾出碟啊，逐步逐步咧，我嘅新歌咧就会同大家面世噶啦，嚟紧都会有一首快歌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系 Suki 石永利。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同我拍。 郭博士答客问： 各位网友大家好，又见面。 今个礼拜 大妈有咩新嘢？ 咁啊，今个礼拜咧就首先就介绍一下，今晚我哋有一位嘉宾啦。今年咧就白驹荣先生嘅120周年嘅有个纪念活动啦。咁我哋亦都请一个粤剧行当里头嘅后起之秀，就出身呢个演艺学院嘅利小姐 Anna 嘅。介绍一下，一阵间会讲下佢呢个学 粤剧嘅历程嘅。年轻人去读演艺学院就会参加粤剧班咧，都一个。有一啲几有趣味嘅问题嘅，咁啊，未开始之前正式嘅话题，今晚讲衣棍喎。 衣棍点棍法咧？有咩古仔讲咧？ 等我讲，呢个系一个因果嘅问题。今晚所讲系未讲之前咧，又讲个故事俾大家听啊。关于因为有一次我讲过咧，就话人嘅病咧有三种原因，有外因啦。飲食啊，空氣啊，外來令到你生病，有內因啦、啊，你個心境啊，同埋你有啲遺傳基因啊，就力有啲器官喺遺傳基因咧而影響到有偏差嘅，咁你到時到後佢就有病啦。但係總因咧就秘密因嚟，秘密因咧就屬於一個卡瑪嘅報應嚟。好啦，咁咧講呢個故事咧，就我哋大睇先，大約晉朝。有个高僧咧，喺好闻名嘅，喺河南啊，系喺河南做一个大主持，修持非常好。后屘佢名震京城咧， 就皇帝咧就御赐咗一个紫檀做嘅凳俾一个椅俾佢，佢俾佢升座，佢个庙重建之后，咁啊佢收咗张紫檀，皇帝御赐嘅，咁咧择咗良辰吉日，间庙重建开光，佢升座。咁坐上嗰个皇帝御赐张凳度，梗系开心啦！人生即系一种荣誉，系嘛？ 冇错啊！ 等于而家香港有啲柴仔出卖咗咁多香港同胞，咁啊，就系攞荷兰水盖，攞大紫荆勋章，系嘛？一样啫嘛。但因为佢冇知道咧，你来处唔干净，你受唔受得起皇帝御赐张紫檀凳咧？喺佢今世咧，佢功绩应该受到嘅。佢一坐上之后，即刻咧，个膝头哥生咗个疮，即系佢觉得飘飘然嗰阵时啊，即系哇，我算系咁啦，即系努力咗几十年，今时今日都名震朝野，有咁嘅社会江湖地位，生咗个疮，几乎落唔到座，痛到行唔到，要搵人抬翻落座，夹硬做完嗰、那个嗰间庙嘅开光仪式，要搵人斗咗佢落座，咁一路痛到咧嗌救命。日夜痛，瞓就瞓唔着，呢个系好辛苦。如果你痛到瞓唔着咧，系唔系凡人可以顶得上？ 系啊。 咁啊，点样咧？咁啊，束手无策。咁后屘咧，有个送嗰啲饭俾佢食个人，佢喂，我哋知道我哋喺后花园扫地有个和尚咧，啲行家咧喺我哋度挂单几十年，佢识有啲医术好叻嘅。佢咁佢 call 嚟睇下啦咁。咁啊 call 咗呢个扫地嘅和尚入嚟，同个主持，佢话我帮你唔到喎，呢啲病我唔识医，即系佢话佢本身都唔识医，佢你啲系前世嘅病嚟，咁啊点咧咁？ 点啊算？ 佢咁啊，你搵人搵嗰啲担架抬你几个山头，你去到嗰度有一个烂嘅庙咧，有个烂庙咧，有间烂咗嘅庙。有个老和尚咧，系做火头嘅，煮饭嘅，你就揾佢睇下肯唔肯出手帮你啦咁。咁你咁样痛法都冇计噶，咁啊唯有去啦。咁啊揾咗佢啲徒子徒孙，咪抬佢去几个山头，去咗间庙度，揾到嗰个煮饭嘅老和尚。那个煮饭老和尚话：，哦，既然间啊乜水叫你嚟嘅，都算有缘啦。咁啊。你嚟我后山啦咁，佢后山咧有个以前嗰啲蓄水池，有个蓄水池咧，老和尚啊揾个壳，跟住念咗一啲经文，就淋落膝头哥度，一淋落去咧，个膝头哥咧，哇变咗个人面嘅疮，那个疮变咗一个人样，那个 B B 仔咁啊，佢因为佢好肿好大啊嘛，痛到扑街。 好似传说嗰啲人面疮咁。 系啊，人面疮啊，成个疮变咗个人样，识讲嘢。 仲识讲嘢，讲咩咧？ 讲嘢喎个疮。佢嗱，我今日咧就原本咧就要攞你债嘅，攞你命，等你痛完咧先攞你命。但竟然间有个大禅师。嚟同我化解一段冤情咧，就算数啦咁。原来咧，佢哋呢个攞债咧，就系喺佢呢个本身呢个主持禅师咧，喺几代之前系曾经陷害过大将军。呢个大将军咧，佢因为你代代都出家，变咗我冇办法埋你身攞你债。但你因为一坐上嗰张紫檀椅度咧，个虚荣心一到咧。咁我就乘虚而入啦，咁咧就可以攞佢债。咁既然间今日啊大和尚帮我化解呢盘债咧，我就算数。咁咧就即刻个仓咧就借咗咧，就系呢个故事咧解俾我哋听。等于小弟，我点解喺二十年前可以依个总统十几廿年，依俄罗斯嘅外交官嗰啲人？如果拎出嚟讲咧，就名震亚洲嘅，但我都咁低调唔讲咧。就系因为如果一个人，你我哋嗰、那个记录， 等以前我哋有啲师叔啊、师公啊，都系佢匿埋喺山度闭关三年，即系插电插到痕晒。好啦，如果你落山咧，一走去招摇结对啊，上下电视啊，吹下水啊，有个虚名俾你啦，你功夫全部冇晒，你嗰个名利心一动，即刻失嘅嗰种功力，好神奇。 Okay. 所以我哋咧要。所以我哋喺金刚经咧，成日都话咧要善护念之，即系你要好好地保护你嗰种修为，即系应该出手你就出手，你应该唔出手你唔应该出手。如果你为咗名誉嚟一出手咧，你嘅功夫咧会退。所以咧，我哋就系基于呢一个咁嘅咁大理由。好啊，讲起呢啲咁嘅因果病咧，就不妨同啲网友一啲常识，亦都冷知识。又问下你哋啊，你系女仔嚟嘅，嗱呢个问你哋咧有少少尴尬嘅，但又唔好尴尬，因为呢个系世情咧，系事实嚟嘅。嗱，清流你哋知道系乜嘢啦？ 唔假知啦。 点 会知？ 讲近代啲嘅清流，以前喺香港咧有西环嗰啲石塘咀啊，石塘咀都高级啦，即系我哋讲嗰啲二八盏、揸飞道啊、油麻地嘅炮台街、庙街啊，即系嗰啲人上去排队嘅。嗰六波六六叫六六骑楼啊，嗰啲六窗门啊，揸飞到嗰啲，咁嗰女仔咧就系、是、好多系水上人，俾人有啲啊卖咗嚟，养嗰啲女仔养到大个咧，就喺摆度不停接客嘅。好啊，讲呢个清流嘅病，咁你接客咧唔到你拣嘅，令到边个边个，咁有啲咧使嗰少少钱咧就攞翻够本噶嘛，而家又话食伟哥啦。以前系话查印度神油啦，总之有啲嘢有花神搞嘅佢就搞噶啦。咁啊，但系特别喺湾仔咧就大镬啲。 点解？ 湾仔有啲黑鬼啊嘛，你鬼佬上嚟拍门，你都做生意噶。 乜唔系？ 你打开门做生意，水兵有黑鬼噶嘛？ 哦。 好啊，咁我哋就算喺油麻地炮台街庙街，你一个女人，你今日接客，但你遇到啲咁粗暴嘅男人。或者要过于见识嘅男人，你一流血不止，突然间你进行嗰件事嘅时间，点样医呢？知唔知点样医啊？ 嗰阵点样？ 咪点样医咧？ 而家就话 一般人咧就生不入孤门，死不入地狱。你唔敢打三条狗，你打三条狗咧，警车嚟到，嗰啲救伤车嚟到咧，有水就放水，冇水就散水，就屈你一坨噶啦，你系重大镬。你翻医院咧就仲大镬， 系咯？嗰阵翻医院大镬喎，而家就可以入急症。 好啦，你因为你喺临急临忙咧，喺个现场咧，即刻流血不止，受重创。 嗯。 咁你下咁你喂咁嗰个嗰、个二八斩个石油婆咧，唔当你系人嚟噶嘛？话有冇搞错？你话唔该好咁快啊？话开唔到工啦，话打到扑街，咁你点样医咧？嗱，咩你女士真系唔识喎？ 我哋嗰、那个而家 嗱一个自己，咪一个自己出事，一个个男人咧突然间马上疯，系嘛？你又系点样救佢咧？咁即系呢个咧就系清流嘅病。嗱，而家你问啲西医，佢都唔识医噶。 嗱， 呢个点解要讲呢样？因为涉及我嘅 Theta 医学。 吓、啊，呢样嘢嘛？ 系啊，涉及 Theta 医学，因为喺印度咧，古印度咧一样好多清流妓女噶嘛。亦都涉及我哋道家嗰个符咒嘅术嚟嘅，所以咧以前你六一脱嘅人佢会知噶，喺呢啲咁清流地方咧，佢嗰个妓女间房入边床头咧一定有搭红纸嘅，一定有几张红纸摆度嘅。 嗯，冇人画符啊？ 有几张红纸嘅，有人作咗个法咧摆喺度嘅，佢去到流血不止咧，拿张红纸一拍落去咧，即刻就止血噶啦，咁样医嘅。咁我如果有啲男人马上疯咧，佢有支发针咧喺美龙骨度吉咧，咁佢系醒翻嘅。 呢个我反而听过。 吓、那個，嗰个醒翻嘅，所以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清流病，系好冷门嘅。 嗯， 系一般人你真系医生嚟得都死。 用红纸呢个我就未听过啦。 嗰、那个深奥嘅。 吓、啊，发针我就听过。 好似而家譬如话第时我教啲 Theta 医术出嚟，我哋都有啲科会教人噶。即是你求其有人斩伤咗，拿张红纸，你一画一个字咧，佢当堂可以顶住噶嘛？ 即系普通嘅系可以即刻治咗你冇事嘅。好啦，咁呢个病咧就系清流病，系现世嘅。但系咧，正话我讲嗰啲系秘密因嘅病咧，就讲到另一种又俾网友分享。因为喺近呢，据我所知，近呢几年咧，有啲人咧就借一啲女士曾经堕过胎， 英明 就系曾经堕过胎咧，就整一套古仔咧，就话你要为嗰个僆仔咧摆翻个牌，摆翻个灵牌，咁啊每年咧一个月咧又点点，又即系奉献啊，又剩啊，又拜乜又拜物啊，咁样佢系敛财嘅。 我就觉得似养鬼仔多啲啦，佢哋嗰啲。 唔系，佢唔系养鬼，佢梗系冇资格养鬼仔啦。养鬼仔唔系咁嘅。 嗯。 好啦，咁啊变咗咧，因为试过几个女士咧问过我，真系问过我，喂，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咁我话好简单嘅啫。你攞101元或者1100元， 总之系单数， 你就拎去东华三院入咗去。其实唔使咁做嘅，你念我嗰、那个，我写咗七篇《止恶行善慈悲平等为官缘起无常无我》，你念七篇，你就为你嗰个未出世嘅嗰啲，同喺未啲细路仔堕胎未出世咧，嗰种 B B 仔叫未生缘。有名称的，凡是未出母体而死的婴儿呢，无论你落胎或者不落胎， 自然于 都叫未生缘，即是他未出世就想拿你命的了。 这么厉害， 那大佬你堕胎你会死的嘛，如果你小产流产你又会死的嘛，你是危险的，你怀孕的女人是危险的，所以佢就话未生出嚟咧，已经同你有怨气嘅，属于呢类嘢嚟。好啊，咁你话你拿108元就去捐咗俾108元，你拎去东华三院捐咗去，攞翻张收条，佢银行入咗数，一念咗呢七句嘢啊，我为一个不知名嘅有缘分嘅人，啊，咁你喺当天烧咗去。咁就搞掂， 解咗个 原罪。好啊，譬如话，因为我当年我呢个玉泉水咧，我就冇讲好多，我就讲话医病啫，叫啲人咧可以排清啲血液啫。因为我又唔中意吹水吸引人买噶嘛，今日都有人买咗咁多，咪讲多啲佢个功效咯。呢、个功效咧，如果将来我嘅瑞士泉水嚟到，你用个瑞士泉水用个玉牌做咗之后咧。你每星期四咧，揾个烫衫嗰啲喷衫壶咧，喺屋企度喷一喷，或者一个月咧，农历十五咧，你喷一喷，咁你成个屋企气场变嘅，你喷落啲墙度周围喷咧，你成个气场变嘅，你要个玉嗰、那个玉泉嘅水。好啦，咁你如果你有啲乜嘢怨气咧，类似啲咁嘅怨气咧，你饮啲水啦，佢哋嗰啲咁嘅曾经堕过胎嘅女人咧，佢都同你清埋呢种怨气，佢有呢个功能喺度。因为点解咧？你画嗰、那个，你画嗰、那个念嗰七嗰四句偈语咧，系好犀利嘅。嗰止恶行善慈悲平等为官缘起无上无我，佢打横念都厉害噶嘛，我嘅设计嚟噶嘛。佢可以打横念嗰个功力，好似嗰个有。如果我用而家我16个字啊，我有其中有12个字咧，就可以当符用噶嘛，当咒语用噶。我设计嗰个程式。 哦，咁啊，嗱， 但我冇讲出嚟嘅。 顺大问一问啊，因为咧都有位网友咧就系问紧呢一个问题嘅，佢就系问紧点解嗰啲泉水就呢、這个玉牌浸过嘅泉水会有咁嘅功效，系咪就系基因于呢嗰个？ 嗰啲呢碎句计 吓，同埋。 因为呢四个计咧系好神奇嘅，因为佢嗰个元为嗰、那个元气嗱，佢打横念咧嗱，啲直念啊止恶行善啦，慈悲平等咧，打横念就止恶慈悲，行善平等，为官无常，缘起无我，缘起无我系佛祖嘅力嚟噶嘛，当年释迦牟尼佛话过噶嘛，只要你一写缘起无我喺度，就个佛喺度。即是个佛法就在这里了。所以你什么宗教什么性呢，你一来到我们这里全部化了你。因为我们呢就不我们譬如说 在其他宗教呢就要制衡一些邪法啊，要打架啊，要责骂啊，要大家斗放飞剑啊。佛门的对付这些负面力量呢不去打的嘛。 我哋讲化解，化解，哇！全部分晒啲金牛俾你，行埋个派先走晒咁啊！所以我哋嗰个水咧系化解嘅，有呢种力嘅，同埋因为呢种力咧唔系我嘅力，系佢嗰个玉牌嘅持有人，即系你请咗翻去，佢自己念噶嘛，佢个力噶嘛，因为佢自己念咗咧，佢自己饮翻杯水咧，佢嗰个channel一定啱嘅，即系等于你输血，你都要拣我啲血输俾你噶嘛，因为嗰杯水你自己念过。你自己飲返，所以你个人体嘅所有細胞呢即刻接受返晒㗎。当然你加上我收持过嘅祝福嘅力喺度。嗱，我之前卖嘢俾人呢就冇唔吹水㗎，而家可以讲㗎，而家先泄漏出嚟。你嗰啲牌呢我係摆喺个左船攞到廿一日㗎嘛啲水呀。我係搵个左船攞，所以招财㗎个玉牌。又可以化解，可以招财，但我梗系唔可以讲，我又唔系江湖卖武，我系摆喺个左船攞度收法噶嘛，我左船攞载住啲净水嚟摆喺度廿一日噶嘛，先至拎出去俾佢哋结缘噶，即系好强噶。咁好啦，另外咧，我即系唔系话大块，我都有两个钱，因为我做神棍好多计噶。嗱，你个牌咧一年嘅啫。你哋到一年后呢你要拎返嚟俾我搞搞佢祝福。咁又要收返筆錢啊，就算任你封錢都死㗎嘛。即係你可以整條尾嘅。點解唔做呢啲嘢呢？即係第一我有條件啦，唔需要做啦。 好似封錢。 但亦都我哋亦都要向自己我嘅傳承負責啦。冇必要咁樣做啦。好啦，而家譬如話有啲網友報名。做嗰个保健班，有啲俾咗封信我，佢好惆怅。原来咧，佢话佢哋以前四廿几岁，今年四廿几岁嘅人咧，喺当年咧好难读到大学嘅。 系啊。 佢个先生，我读到中学毕业啫，我又有九嗰啲急救牌嘅证，但系我想报你个名又唔得，你整个大学预科预上，咁啊写封信嚟，好惆怅。所以变咗我就一睇，冇所谓啦，我可以喺特别咧就。俾多十几廿人咧可以参与嘅，咁如果有兴趣咧，你可以预早嚟报名登记，先到咧就先收，即系四廿岁以上咯， 四十 以上，中学会考毕业嘅都冇所谓，其他条件一样，即系我开呢一个方便。但系咧好啦，如果你话有啲人话曾经做过手术少少嘅话咧，点解我话要冇做过手术呢？我怕你将来出去有机会帮人的时间呢，对方的卡玛反过来呢，你做个手术呢你不够力挡他嘛。所以我们要保护人。所以就说同埋大家好开心喎，我收你的学费而家先公布讲啦，因为而家都有几十人报咗名。我又唔可以讲啊你啲钱呢我又做善事，我以前唔讲嘅而家讲。咁你哋嗰啲学费嘅钱呢我哋文化中心收咗嘅。我将会用依返喺嗰个香港嗰啲伤病患者嗰度用返俾佢。今日再宣布一件好事啦，我哋今日开始摆咗部测试嘅机呢喺我个珠宝行度。咁我星期四星期六呢有免费帮人测试检查身体。 body check。 有30种嘅资料俾你嘅。脑神经啊，血管啊，血压啊，心肝脾肺肾啊，同埋你嘅整个人体嘅血嘅功能啊，乜嘢都有沙种， 速杀住， 只手揸住十分钟，即刻打出嚟嗰个 data 有个编晒出嚟俾你，即刻 check 到嘅。今日都有一个网友嚟，我啱喺度，佢嚟到，哎，哇，你快啲试啊！你好彩啦，我嗰部机啱啱摆喺度，而家我订咗批，订咗批咧，就如果有啲网友有兴趣，礼拜六、礼拜日做义工嘅话咧，我呢批咧。就是摆喺19区物色一啲中药铺中医生佢喺药房睇诊嘅。我俾一部呢个测试机佢摆喺度。佢免费同人检查身体，检查完呢就跟住免费帮人把一把脉。你唔好逼人哋要帮衬你开药。佢开嘅你就开，唔开就叫走得，唔好收钱。有一个物色緊嘅。但我而家我开始我嗰个地方开始先。係好呢个机呢系德国。咁咧就喺大陆咧就 copy 咗，我哋揾到，咁啊平咗好多。咁啊，因为咧我又唔可以话同你啲医生讲啱与唔啱都费事同佢拗啦，佢哋有权力喺手，佢成个医霸咧呢扎医棍咧系有权力喺手嘅，你系喐佢唔到嘅。咁啊，我唯有咧就攞笔钱出嚟， 买晒咁多嘅全身检查嘅仪器，免费帮人服务，咁你吹呀、啊、同你打擂台嘛，而家我话明同你打擂台㗎。跟住呢就再教啲大家尽量唔用药嘅方法，今日一阵间呢好多嘢教嘅，再教多啲方法呢，就係、是、令大家有时间企喺地铁度呢都可以练到功嘅，行路呢又可以练多啲功嘅，小便都可以练功嘅方法。咁呢就希望大家真係唔使病。 咁呢个唔病係最紧要嘅。 因为你唔病，你嗰啲医生係冇你扶㗎嘛。 冇错。 你淨係用我嗰个瑞士泉水。好啦，瑞士泉水呢，希望大家老友以前做区长呢，唔该你留个数字呢，俾个电邮我俾书话订几多。因为我驚唔够分。如果有买肉派嘅优先。因为我第一次嚟呢，一个货柜好少嘛。 嗯。 我钱俾晒佢哋瑞士老板喎。佢哋老板好神奇喎。佢话嗰先生冇人做生意，俾下钱先，我俾晒钱你先。钱汇咗出去啦。咁佢而家等佢 confirm 埋呢，我係香港澳门嘅代理。我货冇落喎，好多人你开 LC 咋嘛，但我唔係我成笔钱俾晒佢先。我哋等我通知呢就落货。所以而家呢我哋做到呢一个咁嘅地步。咁因为呢嗰、那个香港呢真係一定要搞嘅。因为嗰个医疗制度呢係好大件事嘅。政府有一样嘢真係要做。 可以点 做？我希望啲议员问一问医管局，喺而家全香港九龙所有嘅医院有几多病患者系等候观察嘅？要攞个数字俾你，即系又唔喐得又唔落得药，即系等死嗰只。好啦，你问到个数字咧，点解你唔俾人揾中医师入去话入去同佢做针灸咧，或者仲去同嗌灸咧，或者用第啲方法治疗咧？政府要喺度打破嘅。你落唔到药医唔到，你就俾人入嚟咯。佢签我名，有咩事我自己负责。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即系话咧，你希望阿黄毓民啊、大舅佢哋啲医院咧，帮我问一问，喺而家全香港所有嘅医院，有几多人系等候观察期嘅先？瞓喺度唔落得药嘅，啲长期啲病患者，如果突然间你唔识落药，做唔到任何动作嘅话，是不是你要俾人哋个家属可以揾中医好，揾自然疗法医生好，揾第二种医生入嚟呢，是有牌嘅，可以入嚟呢佢同佢医。呢、這个真係可以救人㗎嘛。呢、這个咪讲笑㗎。係咪，所以呢就係话希望佢哋啲议员呢真係要做呢样嘢。咁另外呢所有嗰啲咁嘅健康食物啦，啲希望大家尽量少买啦。是买唔过嘅，因为你睇下卖到嗰啲古灵精怪， 仲食到肝病添。 系啊，你同埋有个人话俾咧，佢去嗰参加健身院嗰啲健身中心咧，介绍你食啲咩奶粉都死嘅。 奶粉都死。 系啊， 下一节啦， 食奶粉都死嘅，一阵下一 part 再继续，好嘛？拜拜。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是马基人，今日想同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我自己的拍台作品《诺贝尔爱情奖》。 信会夜陪你看天象，满天星献唱，信会日能够给呵护，爱你是理想。 整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仔啦，起初佢遇到佢嘅另一半嘅时候呢，如获至宝啦，即係好似得咗个奖咁样嘅。咁但係呢，经过时间嘅洗礼呢，你都知道啦，有时男人呢係比较花心嘅。咁呢个男仔呢，佢就变咗心啦。咁最后呢，佢都决定放手嘅。 开始仿佛得了奖，愿意一世去分享。终止不堪这创伤，看着你呼吸都缺氧。Oh baby, I'll let you go， 认清楚这真相，努力过，接受过，然后决定退让，以自由替代领奖，无需勉强。漂亮到边哭边拍掌，第三者都敬仰，受重伤在最后建立这伟大形象。我不当女友，也喝 当自由。 在整个过程之中呢，我接触得最多就当然是监制啦。他真的会教我啊，有些感情的位置呢，他会叫我你幻想啊，哇前面有些什么发生得很漂亮啊，或者哇你好憎那个人啊，你想他死啊那些样。所以录完那个零钟头之后呢，其实是很累的。 Oh baby, I will let you go, 付出奔命奔走。 以前大家认识我呢，应该都是因为我是一个 DJ 啦。咁而家呢，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多一个身份俾自己就是歌手啦。咁我好希望可以喺下年年尾嘅时候呢，出到一只即完全属于自己 EP。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马基。 博士答客文， 喂，大家好，继续第二 part， 我哋问一问阿 Anna， 阿李小姐，喂，问你啦，喂，呢个时代学戏咧，你仲要走演艺学院学添，你系咪喺百和度学？有冇师傅照？喂，好难揾食喎，靓女。 其实都几嘅，但系本身自己爱好啦，同埋有阵时缘分都好紧要啦。咁演藝學院係一個香港首府嚟講，係第一間話會有粵劇嘅課程喺度啦。咁佢可能即係所謂嘅學院派啦，咁同百和有少少其實係出入嘅啫。 嗱，佢出事就出事呢度啦，所以變咗演藝學院出嚟，據我所知嘅戲劇嘅學生咧，大戲咧，佢哋排斥你嘅啲，佢哋係比較。在个深度不讲，但他们会呢就不跟你急得那么埋的。因为你不是戏行中人，正式是扣个头的嘛。同埋有一样嘢你们不知道的。他有些人呢就拿了 Opera 的唱法，意大利摆落大戏里唱法 的。这个是大陆那边是兴的。 香港在演艺学院已经有些人有少少走起过方便。 是 有 的。 有。好啦，变咗佢哋呢，嗱，戏行呢有好多秘密嘅功夫嘅，你一定唔识，亦都唔会有人教你。当年啲老官同嗰啲花旦呢，有啲有好多契女契姐，花旦好多契爷嘅。你记唔记得以前嗰啲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嗰啲马姐呢， 是啊， 追嗰啲老官追到晕噶嘛， 晕晒浪啊！ 好啦，咁你凭乜嘢令到有啲契爷嚟追你呢？你话俾我听， 去边度搵啲契爷？ 好难搵契爷， 唔系你有你因为你冇人教你嘅，冇人教你嘅，可以话俾你听，佢哋嗰个咧系好一个好门派嘅嘢嚟嘅，佢系好嗲嘅嗰种戏行嘅人，你唔识嗲噶嘛？有冇人教你嗲啊？你咁识嗲男人嘅？你想想以前吴君丽啊、老一脱那些戏行那些人啊，他们个个花旦呢有一堆这样的不一定有关系，但他们那个招呼人啊和男人相处呢另外一套的。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是很久的事，我曾经去过某花旦招呼我吃饭，他们细心到呢，Doctor 你好像有几味餸冇夹，我相信你不喜欢吃，下次呢你再来我那里吃饭我会记得的了。有几有势呢？所以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阔佬呢，他会真的捧那些花旦场那些呢，他是有师傅教你这一套的。好，另外讲唱曲呢， 你有人试过没先问了你。你在个台在出了台版出了辅导门，突然间肚屙吴家产，你怎么埋尾呢？唱唱下。 你有没有试过啊？ 我就好庆幸我冇嘅。 啊，有冇教你点埋尾啊？ 师傅有冇教你点样点收科咧？点 样执生咧？ 基本上咧，如果我哋有阵时唔舒服啦，或者其他事讲啦，咁我哋都会有我哋嘅方法去了结咗嗰支曲嘅。咁就 快 快冲。但你咪 曲系打紧啊嘛？如果你做，你如果做埋刀马旦， 我好简单嘅。咁我哋有个影头噶嘛。我哋会开个影头，杀咗个锣鼓去，跟住入场。 佢系最好轮进嘅， 同埋咧，你喺演艺行出嚟咧，好多禁区咧，你唔识噶嘛，好多规矩嘅戏行。 是非常之多，多到 你头晕眼花嘅，系啊， 就算我哋自己出去做 咗， 都唔记得晒嘅。 几时拜神，几时唔准讲嘢？你开咗面之后咧，你又唔准讲嘢，好多禁忌嘅。最八卦文化就系戏行噶啦， 集八卦文化之大成啊！ 好啦，咁你而家你有最近有啲乜嘢搞作，有咩新嘅嘢啊？ 其实在即将下一年的3月31号、我就会在油麻地戏院会跟同学一起合作了一个实验剧场啦，大家都将学过的戏去做一些推广啦，希望都多些人。 推广给哪些对象？ 其实我们会推广给中小学啦，还有本身可能在油尖旺附近，因为他在油麻地戏院啦，都就分一些老人家，老人家當然娛樂啦，咁中小學其實近呢幾年粵劇最好嘅地方係可以學咩呢？我自己覺得真係會集呢個文學、中史或者一啲人生哲理喺呢方面推廣咗多少少咯。 一多年啲人冇書讀啊嘛，咁啊靠睇大戲讀書嘅啫嘛。听下讲古仔啊，听下因果故事啊，报应啊，咁啊学到啲文化。而家 读咗书，中文更差喎。 系啊，以前一冇书。 所以要推广。 所以佢当年嘅大戏咧，佢系嗰啲戏曲啊、京剧啊、评弹啊，都系利用嗰个一个教育嘅民间教育嘅媒介嚟噶嘛。嗱，我问你一样嘢。你有冇听过《蓝烧衣》嗰首歌？《蓝烧衣》 有，白驹荣先生有。 内容咧有一句咧。叫做烧到嗰条牙冷带，牙冷带系乜嘢嚟啊？ 扎脚嗰条带啊？ 梗唔系啦， 唔系我哋呢一条束下腰嗰条，换束腰嗰条， 呢度有争论噶喎。 其实有争论噶， 系啊，阿阮兆辉都话未解决噶， 啊，仲未解决噶，因为我听过几个版本咯，又系。 我后屘最我同意一个版本咧， 系咩？ 就系佢哋读歪咗，其实荷兰带即系个水烟带嚟嘅。 荷兰带 水烟带嚟嘅，佢叫牙烂带，牙烂带，佢又系水烟带嚟嘅，内佬嘅，系因为嗰水烟咧内佬嘅引进噶嘛，佢食嗰水烟啊， 系咯，佢点烧啊？ 佢嗰啲系牙烂带，所以佢叫做系叫荷兰带。好啦，另外咧就话喺你哋咁年轻啦，喺今时今日咧就话个粤剧如果发挥得好咧，对小朋友有用嘅。 系啊， 系不身受用啊！ 佢第一有胆识出场，第二咧，你做戏剧咧，你唔可以话有 M G 噶嘛，冇得虾碌噶嘛，一去就去噶啦。同埋你仲要记嗰啲台词都唔简单。 台词台步 啊！你唱念做打，同埋喺大戏咧，你人冇导演噶嘛，以前。佢有个程式噶嘛，一出去企咩位咧，行埋个个都得嘅，一样嘅一样嘅，系佢哋有导演嘅啫。 基本上 正式戏行咧冇导演 的，基本上会分两只嘅，即系 冇导演嘅， 好似白和学院或者好似我哋香港演艺学院唔同嘅地方就系、是，我哋排完之后，香港演艺学院咧，另外都仲会有 佢哋 导师去再 执， 执得好深。 但系我正式戏行唔需要，即系你做咩角色，一出去大家识埋位噶啦，自动播噶。自动播嘅唔使你做咩角色自动播。 学院派就会一定系有导师或者有导演啦。 所以变咗你哋同佢有 conference 嘅，同埋有啲嘢咧，佢哋你个冇个传承师傅咧系唔教你嘅。你外行人，你唱下咧会呕血噶，学粤曲上戏台系啊。你咁样普通玩下唱曲咧冇所谓，你真系一上去搭台板， 你会呕血噶， 会呕血噶。 闲闲地一套戏 系啊。 两三个钟，你一个截子戏，我当你一个截子戏都半个钟。如果你加个武打， 佢唔教你个秘诀咧，你会呕血噶。嗰、那个系，所以点解要拜师就系咁。 同埋 佢唔教你噶嘛。 同埋唱嗰边，你会唔会习惯话用歌剧形式去唱，定系你话我哋用翻传统嗌河车咧？定系你话你自己半科学化去唱子母喉咧？又唔同嘅方法嚟嘅。 系啊，好大件事。等于而家我嗰条红绳。叫啲人做个玉牌，我教晒你啊嘛。以前教啲唔教啲嘅啫嘛，唔会话俾你听点解嘛。嗰条红绳咧摆落个嗰个樽度咧，其实是一个 feels 嚟嘅。但我哋可以唔用红绳，我对眼望住啲水咧，一念咧就嗰个力咧就可以入到去嘛。但你普通人冇呢个心力咧，你要靠条红绳搏入去啦。 咁有个网友仲奇怪，佢问我喂用鱼丝得唔得咁？干净啲用丝，我大佬鱼丝唔过电噶嘛，即系你个脑电波落唔到啲水多嘛。佢啊谂得好啊，佢用鱼丝可以干净啲。今日先问我啫嘛，系嘛？ 我都想问啊，用第二种石。 但因为我哋细路仔玩嘢嗰阵时咧，你两个对话机咧，驳条绳喺度，大家离好远讲嘢听到噶嘛。我哋要嚟做导体噶嘛。但正常唔使噶。即是正常你离远咁啊，一望住杯水一摄神咧，你有功夫咧就入到啲水噶啦，嗰个意念。但你普通人冇嘛，所以咪要搵条绳求其掂住啲水，咁你连佢收翻起佢。但我哋个方太好心就将佢同佢打过嚟一个钱嗰度搞错咗，但啲冇坏嘅都无伤大雅。 无伤大雅 咧，呢个无伤大嘅。好啦，咁啊，好多谢你一啲意见，希望你继续努力，因为年轻人咧仲可以对嗰个中国文化咧咁。有咁嘅传承去维持咧，我哋都系恭喜嘅。好啊，另外再讲翻阿白区荣嗰度咧，我请啲网友睇戏，点解咧？ 系咯。 如果你问到你爸爸妈妈，佢哋识白区荣咧，你真系希望咧就抽时间陪佢睇场戏，你令到个老怀咧都快慰。嗱，我送两张飞，你可以一张陪佢睇嘅。如果你两个父母在堂，你咪买多张飞，咪陪两父母睇咯，即系食餐饭，就好过你请佢食狗大鬼，泄漏少少机密啦。白区荣几个女当晚都喺度，文雪阿跑都翻嚟。 嗯， 咁好啦，你哋一生人，喂父母又照顾你，养到你大，妈妈又帮你抹屎抹尿，今时今日。你同佢睇场大戏，食餐饭，点解唔做呢？以前我都同我妈妈去睇戏噶，就算我几唔中意睇，或者几忙都，我陪我妈妈睇大戏。呢个一个人嘅心意嚟噶嘛，希望大家网友自己谂下咯，系嘛？即系我哋古代人家禅前滴水啊，虽然话新时代啫，但系一个传统嘅。孝道咧都应该要有嘅，呢个有因果噶。如果你嗰、那个、那个孝道唔好咧，你好难富贵嘅，真系好难富贵嘅。 都关乎你个品格嘅问题咯、你连自己嘅亲人都唔对佢，对自己亲人都唔好。 再提醒大家嗰个医病咧，系话第一，我哋而家咧有人星期六，普通嘅人咧就无谓啦，即系譬如你即系得闲。有啲老人家或者有啲病嘅，自己又 check 下身体啊！我哋嗰部测试仪器咧就摆咗度嘅，有三十种问题咧，话翻俾你听嘅个 data， 即系你全身咧系即刻打出嚟俾你睇到嘅。好啦，咁、那、一个仲要继续要呼吁大家咧帮手推广个印度电影， 嗯， 因为嗰个印度电影咧，我送俾人嗰度，同埋摆咗上网，大家点击都睇咧，嗰、那个系好技巧嘅，系帮人医病嘅。 是医 病 的，精神上面的， 不止 是生理上 直情是医病的。他是因为有很多家庭不和泣，就是大家对个问题呢不清晰。所以你看完我那几套电影呢，就比如说地球上小星星，三傻大闹宝莉坞，即是作死不离三兄弟啦，这个一个黑帮大佬两套啦，一个请求啦，同埋有一套唔土唔文啦，印度加油啦，帝国玫瑰啦，你睇完呢几套电影咧，你知道同人点相处，即系话你最好一个家庭咧，几仔爷一个 family 咁坐喺度睇完戏，大家讨论下，咁你咧会将好多你嘅心结咧啲嘢咧摆低嘅，即系大家尽在不言中，即系大家都知道啊，原来我哋对呢个世俗嘅嘢咧应该咁睇法，佢唔系出世间法嚟噶嘛，成个印度电影系入世间法嚟噶嘛，即系你。点样相处啊？点样搞斗争啊？佢都有介绍你噶嘛？所以其实嗰几套电影系医病嘅。你好啦，你个心境好咗，瞓得着，屋企人、父母兄弟姊妹之间、婆媳之间，全部啲心结摆低咗，咁你咪好瞓咯，好瞓咪冇病咯。所以呢个咧就我好少讲嘅。 而家瞓得安心，食得落饭。 系啊，呢个即系好重要，即系大家。有时我哋咧就好技巧嘅，即系唔可以话直接教人点做，教人点做。一个个人都而家读过几年书，佢哋又好似好好记性。啲叻仔以为我好记性，睇多几本书要嚟记嘢，但系嗰啲唔系叻人嚟噶嘛。 正式叻人咧要讲谂嘢噶嘛，唔系讲靠记嘢噶嘛。好记性噶，而家啲人过拎出嚟一两嘴咁啊，睇完几本书，睇完啲时事新闻，咪弄急不伦咯。 我睇完， 但你唔识用噶嘛，啊？正式嘅有智慧嘅人，佢系用思考咁啊，唔系靠记性噶嘛。有咩问题？ 嗱，咁啊问题啊一定相当多啦，咁啊一路都有网友喺度问嘢嘅，咁啊第一样首先问一问啦，就习近平讲咧，就呢个从严治党呢样嘢喺大陆有冇可能成功咧？ 你佢唔敢讲讲咩咧？唔通讲话你得啦，你继续发财啦咁啊！ 大家有钱齐齐搵，有得。 所以共产党啲嘢咧就日日讲夜夜讲噶嘛，佢靠口号治国噶嘛。咁但我相信，如果习先生上场咧，佢能够成全到佢爸爸嗰种风骨咧，中国系有习啊佢爸爸家父嗰种风骨气节咧，中国佢哋嗰个共产党咧，佢系救自己共产党啫，中国人使乜你救啫？你唔通你惊个国家冇咗咩？就算好似香港咁，你以前人英国佬管都好过你啦，亡咗咪亡咗咯，好过你喎，唔使俾人恰喎，大佬，系咪？你自己人仲衰过外国人管自己喎，所以你又唔使担心话中国人分享你嘅尊严啊同荣耀啊，一啲分享唔到喎，衰嘢有，全世界冇人搞假奶粉嘅，全世界冇人话你个政府咧可以求其个公安部嘅人、公安局嘅人。可以随时扣押人三年劳改嘅大佬，啲系扑街法例嚟噶嘛，系咪啊？边度有嘅啫？行政扣留三年喎，劳改喎，呢啲系唔合时噶嘛？当年就算马来西亚马哈迪最大权嘅，全世界得佢嘅啫，我都闹到佢扑街噶。佢身为 Prime Minister， 佢系兼内政部长嘅。唔使理由啊，拎你翻去扣噶，无限期扣噶。咁你共产党而家你整个权力俾嗰啲咁嘅公安，随时可以捉你翻去劳改三年，唔使上课，唔使讲理由，劳教三年。咩呢啲打几廿年前搞出嚟啦，你都要取消啦。习近平你取消咗呢样嘢先讲第二样， 嗯， 系嘛？如果你习先生你唔取消呢样，你讲其他嘢废话嚟嘅。咁把口讲人权，啊，仲有想问乜嘢？ 啊，咁另外咧，呢个中央政策组嘅邵善波先生就公开叫阵嚟挑战，咁啊，问想问阿 Doctor 你有咩睇法咧？ 佢呢条友咪似南俄佬咯，佢咪讲咩啫？你睇个样成南俄佬咁啱着件唐装，即系好似嗰啲殡仪馆嗰啲河嗰啲堂官咁样咯。佢俾人打得少啊，佢 又打得少，又 你妈你叫出嚟啊！嗱，我让佢对脚，我年纪大过佢，你叫邵善波出嚟。我让一对脚，单手仲得，系咪？学人硬翻铲扮大哥，着件唐装，你要做唐山大兄咩？你真系在世界殡仪馆搵份工做，就唔好喺度献世。咁关要共产党打手，你睇下个衰样先得噶。咁关头发甩晒啦，几廿岁。 扮打手， 佢真系当自己有权、啊。 扮打手、啊， 佢仲整咗件姓高嘅嘢咁啊！关铲扮慈禧太后喺度，打手压脚，系咪啊？掟啦！关铲炮台街添啊！是吗、 哦、 有咩第二个呢啲人唔值得提㗎呢啲小丑嚟㗎。 冇先做緊大太监。 呢啲小丑嚟㗎小丑嚟。 咁讲开啦打得少嘅问题咁就问一下啦。阿詹培忠被人打啦同埋阿陈志云。我而家谈嘢又。 边个问啦啲冇问埋啲咁样唔等使嘢。 咁就总有人问嘢呢啲时事性嘅嘢。 但陈志云呢就唔方便答啦因为佢个 case 未完嘅。咁啊。佢自己做乜嘢？佢自己陈志云先生最深都清系佢啦，冇人清楚得过佢噶。 咁有人问喺 究竟佢个动机，揾着数系咪揾咗一铺咧？系咪净系呢一铺咧？而家佢俾人发觉呢一铺啫嘛，上 call 未发觉啲有冇啊？咁佢自己最清楚啦，冇人清楚得过佢噶、 嗯。 有嘅咪食得咸鱼抵得渴咯，嬉皮笑脸系咪？好啦，另外咧，詹培忠啊，你讲、 啊、 坐监嗰个好似 啊， 呢个唔值得讲，呢啲唔系人物嚟啦。 我打 唔系呢啲唔系人物嚟嘅，呢啲唔系人物嚟喺我哋心目中，佢值乜过我哋讲啫？话唔系佢自己以为自己好巴闭啫嘛。嗱，老实讲，我唔讲佢，佢唔值得我讲，佢老细值得讲。 佢老细 詹培忠老细值得讲一讲，因为好少人知嘅啲往事。 吓、啊，系边个？ 佳宁集团陈容清。 但佢老细系一个人物啦。 嗯， 你唔好理佢点样点红点老，点到咁多钱翻嚟啊嘛。嘉玲当喺嘉玲当年系好闻名嘅喺香港，系嘛？咁佢系原本做个地盘科文嘅又有。好啦，喺马来西亚咧，有班人咧拣职就拣咗佢，拣其他嗰就我朋友嚟嘅，就唔拣到我朋友，拣到佢。佢喺新加坡做地盘科文嘅，俾佢出嚟企台，企台咧即系老千台咧，你企喺前边，揾咗陈松英出嚟企台。佢后屘个嘉玲案咧，牵涉好多人死嘅。有个律师都死咗啦，有几单人，有几个人死嘅。因为喺世界上咧，马来西亚嗰班老千咧系好厉害嘅国际老千。第一张假信用卡系马来西亚出嚟，专做啲假嘅老师，标人钱嘅，系马来西亚搞出嚟嘅。佢扮喺新加坡落货，落石头俾你。你谂住以前嗰啲揾嘅老师借钱嗰啲人咧，即系有啲香港有啲公司，佢有啲额用唔晒噶嘛。佢嗱，你开张公司同我买嘢啦，咁我落货之前咧，要你公司自己去签名先落得货嘅，咁你咪以为好稳阵咯？我唔去签名，你咪攞唔到我钱咯，张公司，你明唔明啊？你咪落唔到货咯。但我喺佢伪造埋护照，影埋个相，贴埋去串谋埋政府，串埋船公司，可以咁样捉你嗰张公司钱噶嘛？好多人中我招噶，呢啲系高手嚟嗰边嗰班大佬签，佢专搞啲money game 嘅老千术嘅。好啦，佢嚟到香港点呢？后期据我记忆啊，出咗事，政府告佢唔到，知唔知啊？嘉联集团陈永清搞咗十几年告佢唔到㗎。好啦，点解告唔到呢？告唔到㗎，佢后咪再出事呢，因为佢要 cam 政府钱，佢先政府唯有再使 ICC 借佢㗎嘛，嗰下集嚟嘅。告唔到㗎 ,CC 报告唔到㗎 ,CCB, 相反如果告唔到㗎。你知陈永清系点样答佢啊？佢呢啲高手嚟，所以话呢个人值得讲。你占盘中嗰啲，我哋唔值得讲啦。通嗰啲通街友咧，炒买碟啲垃圾系咪先？好啦，佢叻到点咧？佢同香港政府讲，佢同陈永清同香港政府讲：我一个外地嘅商人嚟香港做生意，我采取每一个行动咧，我都问过大律师攞意见。好啦，我嚟到香港做生意咧，我用两间律师楼，一间马士打，一间迪金斯。最大嘅律师楼，我用呢两间做我嗰个公司嘅法律顾问。我每逢一个行动，我都攞咗巴嘅意见。咁啊，此其一，即系我系唔识你香港法律噶嘛，我嚟外人嚟到做生意，我每一个商业行动，我都有大律师嘅意见。你两间英国人最大嘅律师行，我请咗做顾问，仲要透过我哋转聘大律师俾意见，我先做一个行动，一个动作嘅，每一次都系。好啦，佢最厉害边度呢？陈清，我从来冇签过支票，每次开会我坐喺度，会议记录我冇份，我半途我就唔喺度，或者唔开呢个会，你哋开完，我又唔签名，又唔出席，所有决策咧，民律师就照去，咁我犯咩法？好啦，如是者咧，拖十几年都过唔到，但你好难向市民交代嘛。但世事好神奇嘅，如果佢当年佢嗰手物业咧留到今日咧富贵啦，佢又过唔到关嘛。高手中嘅高手，大家唔系佢咁叻啦，系我下边嘅人同佢 handle 嗰单 case 咁啊。当年我下边有一个律师楼，我自己啲心腹嚟帮我同佢捉鬼嗰间律师楼，就同佢 handle 呢单 case 嘅。是这样怼赢了政府。香港好了，后来香港政府喂大家算了，不告了。但陈永清不肯，要 cam 政府6500万。 这么 讲是啊 ,cam 6500万。 那 么政府当然不行，大佬不行，不告你个扑街。 不告你收钱。 还要赔钱。 你再赔钱。 那我怎样 向那个市民交代呢？那么再拖下来之后呢，就再在 ICAC 就开 file 呢路扔啲嘢过来，扔到佢落镬嘅啫。因为扔佢唔到嘅。 我而家未死 喎，扔佢度破咗产咯， 破咗产。 佢同阿嘉玲嗰个林秀峰嚟个兄弟打官司嘛，话佢攞咗啲股董嘛。但我话讲到呢啲咁嘅有钱佬咧，即系讲起林秀峰我哋呢啲咧，就大家讲少趣味性啦。我一生人咧就唔识啲有钱佬嘅，佢我又唔使识佢啊，即系佢又唔使识我。 即系我哋即系大家见面打个招呼啫，我系仲少来往嘅。嘅理由点解咧？你听见都眼瞓啊！有个香有香港嘅好文名嘅父老，如果佢话啊，请阿、啊、Anna 同阿 Jo 嗱，你下个礼拜咧几时嚟屋企食饭啦咁。咁啊，请你食饭，请你食饭咁计啦，请你食饭，或者有啲嘢有来往，求力有来往嘅，用到要请你食饭啦，人情上，佢嚟你请你屋企食饭，咁你好开心啦，大福佬请屋企食饭啊，佢跟住咧计计你咩 call 你，咪通知佢屋企人嗰啲家厨嗰啲厨师啊，喂你揾翻上个月廿几号嗰啲餸出嚟得啦，咁啲餸味啊。 可以储存咁耐？ 储存，佢有成三十个雪柜嘅，几多号几多号几多号？即系你身份好啲咧，就提早啲。如果话新买餸整俾你食嗰个咧，你又唔使知。即系有咩用剩，打开翻个雪柜攞翻出嚟，用埋佢咁噶，大佬冚家铲，你有钱佬你食唔过噶。 使 唔 使？ 你唔知噶，你唔知噶，你哋唔相信啊？三十个雪柜。啊！睇下你嘅身份，食第几日嘅餸味，用埋佢。收租啊，收你农历租单，有一个家族，而家都系噶。佢逢三年掗你一脚噶嘛，用一样用多一个月啊嘛。 多个月嘅。 系啊，佢收旧历租噶嘛，有一个家族，公仆街噶嘛。 算得啲数，算完啲。 犀利噶，犀利！有几多个人啊？咪大口气啦！啊，我郭某人今时今日。租个地铺俾人，维康超级市场楼下麦当劳隔两间，28年冇加过去租啊！但系嗰间铺位，香港咪几多个人噶？ 咁系做咩生意噶？ 旗袍咯，而家仲做紧，喺经济日报有卖嘅，就系嗰间旗袍公司啦。我阿叔，你慢慢做啦，我都保持个文化留低香港。佢写封信多谢我噶，佢话你多谢郭先生廿几年冇加过租地铺，我能够养大几个仔女读完大学。我哋唔使多谢我嘅，我上帝关照翻我噶嘛，系咪？我啲翡翠石头变百几倍啊，大佬，5000蚊卖咗100万，系咪？家里租有人卖咗，一早卖翻，有人卖咗，因为我懒啊，当年买咁多啲玉石啊，啲石头摆埋，啲私人师傅啊扭计，我又唔得闲搞，咁人哋去买啊，预埋我一份，咁到而家咪摆喺度咪算咯，即系啲有啲嘢系咪？即系我啲玉佛啊，嗰啲十八世纪嗰啲。系嘛？如果当年我买啲石头翻嚟勤力嘅，咁最多5000咪赚5000咯。就啲人啊扭计，有冇人得闲同我做？咁啊变咗摆到而家咪5000蚊咪变咗100万咯。咁啊因为我冇加人租啊嘛，所以世界咧就好古怪嘅。啊，上帝好公道嘅啊。Close your door, open the window。呢个黄毓民讲噶啦，系咪先？好，呢个世界好神奇。下集继续，下一 part 继续。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龙小坤。今天同大家介绍的歌是《谁可听我唱歌》。 戴着这面罩，别看穿我，穿戴仿似妖怪，心里有把火。谁人听听他唱什么？你或会问这是哪一个？ 这首歌呢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他见到我唱了很多的二次创作歌曲啦，唱了很多的 cover 歌啦，他就问我乜你没有自己的歌的咩？咁我话冇啊，咁佢就话不如我送首歌俾你啦，咁样，咁于是咧我就好开心咁样去接受咗呢一首歌啦。呢一位粉丝的朋友啦，咁就系 Ashley Han， 咁作词嘅咧就系陶国祥，而我亦都有去即系参与呢一首歌嘅填词嘅。 戴着这面罩，别看穿我， 穿戴仿似妖怪，心里有把火，谁人听听他唱什么？你或会问这是哪一个古怪的眼光里唱着我的歌。 这一首歌的内容呢，其实大概都跟很多歌者的心声一样啦。有哪一个人可以真的即使我戴着个面罩他都是很专心地去听我的唱歌的呢？收到这首歌我就会觉得其实网络的力量真的很大。我是香港的人，而我可以收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的礼物，而这份礼物是一份很好的心意。虽然他广东话未必可以写得很好，但是他都很尽心去写到我想要的故事。我们一起去互动期间，其实已经很促进到大家那种交流了。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龙小菌。 郭博士答客文， 喂，大家好，继续到我讲先，因为我要讲少少力。有些人问我肉牌的力咧系点样嘅咁神奇咧？呢个要补充，一般人唔知嘅。举一个例啊，希望举例咧就唔系对嗰个事物嘅完整性，但你会有启示。嗱，譬如你哋两个一人捐100蚊去东华三院。我又是捐100蚊去东华三院，同一时间一起拎去东华三院，我是100蚊，你100蚊，他是100蚊，在那个世间数呢是不是一样的、那个力、 如果以个平面来看就是咯。 那有什么分别呢？我又拎100蚊加埋手给你，你同我入埋去啦，你又拎100蚊，人拎100蚊，那是300蚊，一人100。 那就要套用返好似耶稣基督那个古仔咁样啦。 啊！咩古仔？耶稣 佢曾经咧就喺圣殿里头咧就睇住啲人去捐奉献，咁就见到一个寡妇将一个铜钱一个铜板掉落去个箱，咁佢就称赞呢个寡妇系捐得最多嘅。佢而家冇钱，但系佢积聚嘅财富系喺天上。 你嗰等以前我上次讲嗰个贫女共佛啫，呢、這个唔啱，个灵咪咁嘅。即系你表面上咧，同大家同100蚊入个慈善机构咧，个功能咧应该一样。 系咯， 但完全唔同嘅，唔同嘅理由咧。如果我嗰100蚊咧，因为我有菩提心界嘅力。嗱，譬如你嗰100蚊，你做完之后咧，佢有100蚊嘅因果咧，回射俾你啊，租收翻嘅。即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你唔会话种菠萝变木瓜噶嘛。好啦，咁佢有100蚊嗰个因果嘅力咧，反弹翻俾你咧，就完咗嘅条数。但我嗰100蚊咧，因为我菩提心界嘅力，因为我受过，我接收咗个菩提心界咁，当年学法嗰阵时，变咗个菩提心界嘅力咧，佢系不停咁样运作嘅。就算我嗱，等于而家你譬如话出家人，佢出家人。泰国和尚好，中国和尚好，他受过大比丘戒呢，他尽应受的戒来的。尽应受而尽的，你人死呢个戒走了没了。但我们受的大菩提心戒呢，我人死了一个力一定要有的。就算我捞到乱晒变了等一嚿金，你压到碎晒之后呢，你都可以还返原呢，是一个器皿来的。这个就是大菩提心戒的力。他一路持续行的。即是说他那100蚊呢一路入了去之后呢，佢会感应到好多力咧嚟去，我喺中国好犀利噶。中国希望工程，好闻名啊。当年最大一笔钱就系我噶嘛，中生社报过出嚟啊，20年前有多，就最大笔钱系我。由我嗰笔钱落咗之后咧，佢度运作之后好犀利嘅，呢个我哋大菩提心界嘅力。所以我哋嗰、那个玉牌咧，我哋落咗菩提心界嘅力啦。咁呢个力点解会嚟到有啲人喺外国都会见到我呢，同埋会影点解我又希望教同咁多人结到缘呢，我哋个社会需要正面嘅能量。个正面能量好神奇㗎喎、哦、我哋印尼做个试验。印尼有时万几个岛，我哋捉咗两只猴子呢去咗个岛度教食香蕉。啲马骝教搣香蕉。 哦， 咁啊，因为离好远噶嘛，啊无啦啦捉佢嗰个原居地咧，嗰班人识食，识剥香蕉嘅， 之前唔识嘅。佢但系嗰、那个佢嗰个感应沟通桥梁咧，我哋系唔知点解啦。即系科学家未知嘅，即系等于而家我哋都唔得究竟知道。我知道我咁样做，嗰盘法师傅教落，只要我咁样做咧，就系、是、一定会散出去咧，系啲人有感应嘅。但点佢嗰个传递咧，我哋系唔知嘅。即系等于啲马骝，你捉咗两只摆咗去第二个岛度，教佢剥香蕉皮食香蕉。迟下咧，佢个原居地嗰扎马骝咧，个识啲香蕉嘅，咁神奇嘅。一个系一个宇宙好神秘。好啦，咁另外咧就系话等于嗰、那个香港有好多制度，佢点解话你要俾啲中医入去医人咧？就个制度好多嘢都坏嘅。嗱，大家都听讲早几年咧，咪成话嗰啲救护车有事嘅，又死火又成嘅。我曾经问嗰、那个而家退咗休嘅高官噶，我系咪搞错？香港咪冇钱买就咁嘅车咁啱成日死火，嗰啲咁嘅救护车、消防局救啲人死火，你知点解香港好大镬噶？香港嘅纪律部门咧系唔可以有新仪器用到嘅，理由系边度咧？因为香港唔系一个国家，你香港本身咧冇新嘅製成品喺你度做測試嘅，冇創新嘅產品你係出品嘅，變咗你冇第一手嘅嘢試，你唯有要買外國曾經用過嘅儀器器材翻嚟用，同埋等人哋用過之後有效啦，你先可以去買嘛。好啦，到你有效去買嗰陣時咧，你所有呢啲部門咧係冇資格有權去買嘢嘅，你要俾嗰個政府物料供應處。申请你要乜嘢，佢同你真系落厅打搞得嚟，搞得嚟，所以单单嘢香港用嘅嘢落后噶，你冇新嘢俾你噶嘛，你咪国家嚟噶嘛？国家唔同个国家咧，我有几多个大学，有几多咧系新嘅研发紧嘅产品，拍你嘅部门俾你去试用，香港冇嘛？要等人哋外国完成咗一种仪器，用过之后几年。有效啦，你先至走去打份报告话买翻嚟啊嘛，咁咪扑咗街咯。所以镬啲嘢都落后嘅，跟埋你个部门首长咧冇资格用钱噶嘛，唔系你买噶嘛。所以大家都要明白咧，而家香港咧就个制度死咗啊嘛，系嘛个制度系死咗。不过我话正式讲嘅大嘅医棍香港今时，据我所知，大家网友咧你留心啊问一下。第一，佢无啦啦咧要你僆仔打十几种针。先可以你入去读书，嗰啲预防针啊，搞到啲小朋友咧冇咗个免疫功能咧系低嘅。咩？我哋僆仔一抽针都唔使打啦，你唔叫我哋死咗？佢又夹埋喺药厂嘛？呢班医棍。好啊，第二咧，而家有啲国际名校咧，或者有啲高级嘅学校咧，佢恐吓你个父母，无端端话你啲僆仔咧，话佢智商要低啲，佢手啲神经唔正常，佢俾张 list 你，指定你去边几个医生度检查嘅啫。挤挤七八千蚊嘅，咁扑街嘅串谋啊！我怀疑你，你无端端都话我仔咩咁，叫你俾咗啲事，我叫真系 check check 咁，你去唔去啊？你做家长， 佢只不过活，有时顽皮啲，活跃啲啫嘛，错 咁你都死嘅，咪搞到行呢科嘅，佢系指定你去边个医生度，咁冚家铲嘅， 话你咁啊好啦，问题又话你， 咁你话去到呢啲咁嘅环境，我哋咪真要出嚟要搞啲嘢咧？是吗那社会是不掂的，如果你那个社会这些咁嘅衣棍是吗，你这些咁嘅衣棍呢在这样作怪呢是不掂的嘛。他们最惨的，因为他们的团体组织呢好的医生呢不出得来讲嘢，因为他一个专业团体嘛，大家行家不可以踩行家。你有没有见会计师踩会计师，你有没有见律师踩会律师，因为他们有一个一个好庞大的势力来的嘛。所以呢你是这个就是好好大件事嘅，啊，咁有咩问题？ 嗱，咁样就开呢个医疗嗰边嘅问题啦。咁呢个因为有医疗保险咧，产生咁大量嘅医霸制药嚟敛财， 夹埋噶嘛佢哋。譬如我同你串谋，我无啦啦都话你有重症，咁啊要用好贵嘅药，咁你又走嚟攞，攞咗之后咧，你又回翻俾我，我俾紧钱你，我咪拎去药厂卖俾嗰啲卖药嘅人咯。 连教会办嘅医院都系唔诚实嘅，咁我哋点算好咧？ 教会不嬲都唔诚实啦，全世界全世界最讲大话多就系教会噶嘛，咪就系教会，逢系搞宗教嘅都讲大话噶嘛。 逢宗教 系佢唔讲大话冇人去噶嘛，唔讲大话会死嘅嗰班友。我哋正式佛教唔系宗教嚟噶嘛？ 嗯，呢样系 系嘛？ 的确系。 但你一搞到啲咁嘅人做代理商，佢唔讲大话，边度生意啫？ 嗯， 系咪先？呢个正常嘅，所以你话教会搞呢啲嘢咧，咁啊而家好简单啫嘛，你咪同佢一抽一愣抽晒出嚟咯，系嘛？咁啊，亦都希望啲同我有缘分嘅朋友咧，你哋信任何宗教咧，我唔反对。但你未死之前咧，就唔该你唔好去教堂，又唔好去拜神，系帮你唔到嘅。佢影响咗你个心力唔够噶嘛？喂，你自己都唔信自己、啊。信样样虚无缥缈、啊，咁你点样有心力去医人呢？譬如话你报名话参加保健班，就唔该啲大家咧就得闲拉多啲手指，嗰、那个咧就将来对你出手嗰阵时咧有帮助嘅，嗰个气物出去。 练下一指禅。 练多啲，你有心理准备练多啲。如果正常咧就话你要搵个袋，搵个波胆啊，即系篮球波胆。摆一个布袋入边，再摆啲绿豆咧，然后锁翻住个袋口，咁你慢慢嚟揿嗰个波胆嘅啲绿豆。因为你唔落到楼，一只手会肿啊嘛，嗰、那个绿豆咧会化咗你嗰个气啊嘛，咁啊练到你嗰个指力咧，你将来一落手咧，再加埋你个一指禅嗰道气嘅功出去咧，你个意念一去咧，佢就同佢打通咗啲经脉，咁啊帮啲人。呢、这个比较好深奥嘅医术嚟。 这个健康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因为早几天巴士司机突然心脏病出事，那 个是意外来的了。你现在香港这样的环境呢，就一但那条斜是太斜的。 嗯， 台湾出事呢就很神奇的，他是帮了我的早日的。是啊，如果他不是那件事呢，令我后期我不会那么发奋再去学法的嘛。我台湾回来以前那个而家过身啦，那个香卓基大职师就话飞和山间屋咧，俾人哋搞佢，话佢一间僭建屋，佢就介绍我话喺中国银行有个副总经理咧，佢阿哥咧，佢老婆就喺柴湾大车祸咧，撞到四马分尸噶嘛，五马分尸挂咗喺电灯柱度嘛，有廿唔知成廿几年噶啦，翻嚟咧就话佢冤魂不息。晚晚见到佢话揽住啲仔女咧去跳海陪佢老婆啊嘛，佢阿哥，佢话咁啊扑街啦！如果佢留低两个仔女咧，佢要同佢照顾；如果死晒咧，就冚家铲。咁就揾阿香卓基啦，咁香卓基我喺台湾翻嚟，我闭完关我翻嚟，喂，你有单嘢帮咗睇睇啊？咁就喺柴湾大车祸，咁我咪约佢阿哥咧，就同佢上柴湾坟场咯。咁嗰时咧，我系第一次试我嘅法术，哇！我扑街啦呢镬，唔知点埋尾。哇！师傅讲过，求其拉扎沙咁样搞咧有效，咁啊照做啦。我第一次试嘅，做到足啦。拉扎沙喺佛顶坟场同佢个太太超即系祝福啦。祝福完咗一个礼拜，咁佢中国银行呢个副总经理咧，姓卢嘅，叫卢重庆。呢、这个总经理话翻俾阿香山听，佢为你嗰个师兄犀利，佢一整完咧，当晚佢阿哥话就见梦中见到佢老婆咧冇七孔流血，着套好干净嘅白衫咧，就睇对啲细路仔笑话之后咧，就从此冇出现啦。我相信佢嗰个一个好大嘅心理作用嚟，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心理作用。咁啊，变咗嗰次咁样系。有咁嘅功效咧，我话呢套嘢都唔简单喎。咁我继续咧就再追求一啲比较深入啲嘅法术。其实一个系好高深嘅心灵学问嚟嘅。我台湾我停嗰盘鱼噶，所以我后屘学法揾咁多名师啦，因为我有感应啊嘛。我台湾喺高雄停咗盘鱼噶，我先至后屘先至再印度揾名师，就咦呢档嘢好似唔简单，又好似真又好似假咁啊，咁啊冇理由似撞彩都灵啊！ 吓， 你话我当撞彩咁啊，但冇理由铺撞彩啊，系咪先？乌云啦，乌云密布，我喺台湾停咗盘要几个和尚先同我出到车站坐车，所以佢嗰个世界系好神奇嘅，即系有好多人类未知道嘅力量嘅。 嗱，我教啲功法先吓。 好啊。 第一个咧，男士用嘅，即系你喺洗手间，你小便嗰时咧，你脚尖咧夹起后踭离地，小便嗰时咬实个牙根。第一，你冇牙病；第二咧，你嗰个肾气咧保持得到嘅，即系小便嗰时脚踭离地，跟住咬实牙根，咁咧就少牙病嘅。即系古代啲人如果识嘅咧，呢、這个就医牙病噶啦。你自细练咧，你就冇牙痛冇剩，搵热水刷牙。以前用嗰杨枝刷牙噶嘛，所以正话有个网友问啲牙，咁啊用你又用呢、這个练呢个功咧，啲牙又唔松，又唔会脱落啊。女性咧就冇讲，女性冇讲。 女性牙痛噶。 唔系女性，你嗰个咬牙，你嗰个咬实牙根嘅、嗯，但就冇讲话你喺个小便练功嘅。 啊，咁啊。 好啦，如果男性咧一超过40岁后咧，佢有啲咧就个功能退化咧，就话涉及一啲而家多年轻人唔得咧，大家小心啦。如果你打得机多，成日挂住揿嗰个上网多咧，你嗰个性功能会退化嘅，不举嘅。所以大家真系唔好搞，唔好日日喺架车度打打机，系啊，系大镬噶。好啦，你嘅补救方法咧就你每日咧要上落50次。踎低起身，踎低起身，擘开只脚，平肩，咁啊令你嗰、那个下行气嘅功能咧比较强，可以补充翻嘅。好啦，咁一个动作就上落50次，呼吸随意，总之你上落上啊上到尽，落落到尽50次。好啦，或者咧你就5分钟咧就上落一次，落2分钟上1分钟嘅啫。啊，一系50次，一系一次。嗱、啊，如果五分钟，五分钟一次咧，就2分半钟落晒，2分半钟上，咁啊两好啦。好啊，另外咧，因为佢哋而家成日搞电脑咧，就好容易有肩周炎嘅。你咁上下咧，你每日咧收工之后咧，你就或者朝头早咧，你的手咧又贴住幅墙啦，个人就只手打转咯，即系贴住幅墙打圈，手指掂住幅墙喺度打圈，打圈， 吓、 啊、打十零廿次。送时针冇咩所谓，送后送时针。好咧，你打完呢边咧，调转个身，只手左手贴翻墙，又打圈，向后打咯，向外打20次，一路打一路，一路打一路垫住幅墙嘅。呢、這个系好有效嘅。好啦，平时咧你 打几耐到 啊？你练功咧，譬如你坐地铁喺度等的士，男女都得，人哋唔知道你练紧功嘅。你将个脚踭咧微微离开个地下。半寸到嘅啫，你企喺度，但放松个人啦，你离开地下， 要扶住嘢喎， 唔使扶，你慢慢试啊，唔使扶， 会跌嘅喎。 佢要练你嗰个内功，练你嘅内功，呢、這个咧就非常有效嘅。咁啊，所有嗰个玉泉水个碎屎翻咗嚟之后咧，大家可以要嚟种植物，佢嘅气场出嚟咧，改善你嗰个成屋嘅气场，会加强你嗰、那个正面的 energy 咧，你会谂嘢好清晰嘅。又有咩问题？ 啊，咁啊，一个有顺便问一问啦。咁之讲头先讲到牙痛呢个问题啦。咁有人问近视咧，以前古代点样医近视？ 以前啊，以前冇咁犀利嘅。以前佢哋有个方法咧，系睇好远嘅景物噶嘛，睇好远嘅景物噶。正式练功的人有很多方法，因为那时中国历来都有很多道术的，个个现在读书人都看很多道，都有看道术，道术有看那个远景的， 灯光那么差，远 景 的，他看远 景，所以他的以前古代的人就没那么犀利，他又懂保养个眼，有很多中药保眼，即是我们有些医书铺了上去的，是现在的人不锡自己，你一路加深。如果你嗰个近视200度到咧，可以系用中药咧，系消咗去噶，退到噶， 退到噶， 用手同埋用食药咧，系退咗个近视噶嘛，系、做到噶。有边个问题？ 咁、有个就系、是、有位网友就问啦，香港嘅正经嘅前途， 正经前途啊，难搞啲啦，因为我哋都好惆怅嘅。九七回归前，我俾咗几个方法咧，佢哋冇用到。第一个方法就喺大屿山咧，就将一边最靓嘅环境咧，就起嗰啲大豪宅嘅别墅。 每一个别墅呢有一个游艇码头，有个后花园，可以卖到好贵。等于喺澳洲雪梨个港口度有一粒呢嗰啲大豪宅好贵。你香港嗰边喺大屿山开垦，所有大豪宅20,000尺一座，有码头泊游艇。咁好啦，咁你喺另外一边呢你就可以晒嗰平民嘅公屋啊，咁所有啲新移民咪喺嗰度住囉。喺嗰住呢有市集有剩，因为你买大豪宅呢嗰啲有钱佬呢又好少喺度返嚟㗎嘛。佢买多间屋喺度保值啫嘛，或者收租或者保值。咁佢喺度做花王啊，做司机啊，整嘢啊，做厨师啊，乜都有，好多容纳到嗰班人做嘢㗎。跟住再起开一个卡仙奴。个卡仙奴呢就有护照，外国护照嘅人先入得去赌钱嘅。如果你本地人赌钱呢，你一定係马会会员，同埋你限制你每年最多输100万嘅啫。你入个户口100万输晒，唔可以再赌㗎啦。咁你咪叫埋澳门嚟做老细囉，俾啲股份佢囉，大家都玩啦，呢个好特别嘅。而家你去澳门玩呢你唔得休闲㗎嘛。大家逼埋一堆人头涌涌。但你喺嗰度搞呢，你搞到个佢好高档嘅。请好多靓女嚟弹琴唱歌先赌钱，食餐靓嘅饭好舒服㗎嘛。就另类嘅文化嚟嘅。即係你睇铁金刚嗰啲赌场，人哋系冇咁嘈咁巴闭㗎嘛。 Las Vegas 嗰啲冇话咦含含 赌。唔会咁㗎嘛，系咪即係有卡士㗎嘛。你香港我做呢一种赌场。咁而家你咁多大陆新发财嘅人，咁你嗰啲大豪宅卖到好贵㗎嘛。因为佢哋啲钱搵返嚟冇行钱嚟㗎嘛。 大家 冇血钱嚟㗎嘛，系咪 有。 所以我谂乜第一样。第二样呢第二样呢我提议过㗎，佢哋又冇做到㗎。 系咩呢？ 喺中国呢租几个大监狱，就香港派人去管理。香港去管理，香港的 officer 呢去住中国。就用返我费事起嘛，嘥钱嘛。咁用返佢当地嗰啲公安呢做返狱警，但我香港制度管理。咁将香港呢啲咁监狱呢就全部呢就改装晒卖地。咁全部呢就取消晒。因为香港8,000蚊一个咁一间房。你返1,000蚊有钱赚㗎喎。係咪1,000蚊个唔使㗎喎，你返大陆。你諗下香港几多间房，你搬晒返去行班，一个月咪返去探一次囉，但我香港人管理嘅。我承包咗俾你中国嗰啲狱警做，但我返去我哋香港人返去睇档，係一个特区嚟嘅。又赚钱㗎喎，香港好多计一赚钱㗎喎。好，就算而家你解决住个问题佢都死㗎，死局你起得嚟搵得地都蚊瞓啦。 瞓觉啦。 好啦，佢好简单咗喎，我只眼我只眼闭。喺第二三边度或者梅窝边度俾你起木屋都得㗎喎。唔出声佢咪自己走去起囉。 啊、但而家好难㗎，如果有人，如果有人有万一有间屋冧咗死咗人，又归咎政府唔管理㗎。 呢啲佢嘅事。 嗯。 你自己執生。好啊，如果再唔系呢，你又开一个嗰啲咁嘅地盘呢，就起返晒以前嗰难民营咁样中途站，好过佢走去住嗰啲咁嘅板间房啊，会又死人又冧楼，唐楼又邋遢。你咪一级级上囉。咁你而家你个政府你冇个魄力㗎嘛，又真係搞埋啲无谓嘢。搞到你冇人才都搵唔到人嚟帮你手。但我哋睇到一个危机嘅。那个危机边度呢？唐英年输咗。 嗯。 选特首係咪输唔多㗎喎，佢记唔记得？ 係啊。 输嘅票唔多㗎。 唔多。 但临到唐英年输之前呢，有站无厘头呢做咗庄㗎嘛，输钱㗎嘛。咁条气唔顺顶住㗎嘛。行出嚟蒲你摩啊，我梗係撑啊边某某。嗱呢一个人呢第一先讲佢啲往事呢就笑死你嘅。如果有人一拎出嚟呢坐监嘅。刑事追究期呢唔会话你90岁唔坐得监嘅。因为佢嘅钱多唔过个老友嘛。所以佢成日都而家香港有赚钱都要点样挨到80-90岁呢都要做呢。 咁辛苦做咩 呢？你个朋友3,000多亿啊 ,1997 年计数。你班佢剝咗有几钱亿啊，係咪？因为佢哋自己俾人封咗，话咩亚洲首富乜差首富，其实唔系，佢自己係知道。咁焗住而家都唔收得工，真係想希望真係超过咗我朋友头，就超唔到。 为咩事咁辛苦啫？ 咪因为佢想做真係一哥嘛，个想真係做唔到嘛。 97年我都有计数，世界会计师计嘅3,700亿私人身家，私人身家。好啦，你而家你班友咧，唔系你唔系你呢班友咧，佢哋搞到咁辛苦咧，再搞呢啲嘢咧，佢哋就好乱尽嘅，所以佢哋咧就停唔到嘅。 嗯， 系咪先？所以你嗰个社会咧就系好大镬噶嘛？譬如而家你梁振英呢啲咁嘅人，佢哋想卷土重来噶嘛？所以点解香港咁乱咧？佢搞翻你落翻嚟，你要搞个重选，重选某君咪再行出嚟选咯，或者自己人出嚟选咯。咁啊，所以咧你中国共产党搞呢档嘢咧，民选特首咧就变咗咧就个个争个利益噶嘛。个个拉兵结马埋堆，睇下边个人上去咧，我哋分饼仔，分荷兰水果，分太平绅士，分啲乜乜差嘢，今晚天坐波系嘛？分啲日闲日会收买啲情报假消息，系嘛？连嗰个林市强佢都话吴家产，我话唔要嗰60,000+人工啊，好伟大咁，喂老母啦喂，你又收风啫系嘛？自己啲货走先系嘛？系咪先？啲成扎垃圾嚟嘛？我哋呢扎垃圾呢啲咁嘅环境咧，就你共产党搞出嚟嘅。你委任咪算数咯，冇得争。一你就全民选特首，系嘛？你一搞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咧，白马非马嘢，你实死嘅。咁啊，佢咪各自埋堆咯。好啦，而家你梁先生上去咧，你挨唔挨到18个月咧？我收到消息，有人。准备一年内咧就扯你个吴家产落台，咪唔再选过，选翻自己人上去。咁你点挨啊？咁你仲未识死、啊？最近你仲整个吴家产大喇叭出嚟，佢整佢个老婆出嚟，唔知整啲咩位又俾人闹到扑街、啊。最近啦，梁太系嘛？我睇报纸咋？ 咩 整啲乜嘢？ 你 信唔信嗰啲人？你信唔信香港人会有搞啲非牟利嘅？除咗啲修女之外，我信得过。神父都信唔过， 点解神父信唔过修女信得过？ 神父信唔过嗱，包括佛教嘅尼姑嘅修行都好过和尚嘅，守戒都清净嘅，系嘛？神父我信唔过，唔关得闲摸啲僆仔个啰皮啊，咁冚家铲点信啫？插翻出嚟都死人啦，咁多嘢，系咪先？所以而家你香港好大镬噶嘛？所以你共产党咧搞呢档嘢，你一光明正大，全面普选，全面选特首，咁咪冇事咯。你唔系搞啲唔搞啲，咁而家佢两帮大集团咧就斗拉后脚、嗯，好嘛？今日完咗，下次继续，拜拜。 下次继续啦。 Caution，Caution。香港人讲，咁讲自由嘅，来吧。